你随便用， 拆太多了吧。 但现实是这样的， 啊，这个饭没法吃了。 关闭屏幕，放下手机，面对面交流，心。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郑州豫剧院日前来北京演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您收听前些时候我们对他们的采访录音。听众朋友，由胡美林领衔的郑州市豫剧院将从3月4号到3月6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的演出《长相遇》的名剧《大戏庄》，还有大型的现代豫剧《松山长峡》和一台胡美林艺术生涯50周年的专场晚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向您介绍这个周末即将在长安大戏院上演的河南豫剧的一切情况。为了保证这次进京演出的成功啊，郑州市豫剧院的演员们呢，从大年初四就开始投入到了紧张的排练当中。剧院呢还特别邀请了著名的导演罗云、上海豫剧院一级的舞美谢同庙和河南省一级舞美设计卢伟生加盟，对将来京演出的三场戏重新进行了加工和包装。应该说他们对于来京这次演出呢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先来介绍郑州市豫剧院在京演出的《松山长峡》的一些情况。我们特此请到了这个《松山长峡》这出戏的主演啊，这就是马刚良以及马红艳两位朋友。我知道你们比如说这个马刚良从艺好多年了，可能到北京演出呢这是第三次， 对， 很少到北京来演出， 对， 所以对这次演出呢心里可能也有点忐忑吧。 是，作为演员来北京演出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儿，但是这次演出我们也很激动，能把《松山长峡》这一剧，奉献给我们首都观众，我不单是激动，我还很自豪，因为用豫剧这个形式，把《松山长峡》就是把任长峡这个英雄人物，塑造在舞台上，奉献给首都领导观众。我作为河南人，我为任长峡，为这样一个全国的一个英雄感到骄傲。作为一名演员，我能饰演任长峡感到自豪。 是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任长峡应该说前些时候呢是这个非常关注啊，因为他呢是一个从严治警，而且是打黑除恶、不畏强暴、保一方百姓平安的一个女公安的局长。确实呢他的这个做法呀引起了各方的这个关注，尤其是他的这个去世，很多人去送行啊， 是 真是非常的感人。 是 也是各大文艺团体全都是这个排演了纪念他的一些剧目。应该说咱们这个松山长峡以自己的特点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好评。那么你们这个松山长峡这个谁，这个马红艳说一说，你们现在目前已经演了多少场了？ 已经演了五六十场了吧？可能 五十多场了。都是在什么地方演的？ 去陕西。 嗯。 我们就是本郑州市。 嗯。 各县各大县就是巡回演出。 嗯。 另外就陕西，陕那个济南 哦， 山东嘛， 去了很多地方 山东 去了很好，大概有三四个省吧。 这回是到北京来了。 哦， 应该说这次北京的演出也是一个汇报是吧？ 对。 嗯，这次演这个任长侠呢，我看到演出呢，咱们在北京啊，只是3月5号演出一场。 嗯， 演出一场的话呢，咱们怎么是两个演员同时演这个角色？是上半场、下半场，还是说？ 上半场、下半场。 哦，上半场、下半场。 哦、对。 哦，那是不是任长侠在这个嵩山长侠里边，这个角色比较重啊？唱功？ 也不是 啊、也不是，这是安老师对我们学生的培养吧？ 对，主要是 在这个北京露露脸儿 啊， 主要是 就平时你们演出都是说A B 轮流着、 对， 这回到北京来呢，就是虽然是演出一场，但是两个人全上 啊。对， 老师因为这一次他这个50周年，他这个这艺术生涯50周年嘛， 嗯， 他有一场折子戏，专场，其中就有我们8个徒弟。 嗯 啊、就是红白花嘛，就是每个徒弟唱几唱一段，每个徒弟唱一段。嗯、他那个，你比方说大剧庄，就是他两个徒弟合演， 嗯、 一个是就是我那师妹杨红霞，还有那个师弟就是连德志。 嗯， 这个嵩山长侠，也就是离就是好像我们两个，我们也是师姐妹嘛。 嗯， 就是我们各演半场，这也是老师体现到老师对学生的一种培养， 嗯， 一种期望吧。 对对对、应该说很少到北京来演出，大家也都特别期望呢，在这个时候能够展示一下自己啊。 对。 我知道马刚良呢是国家一级演员，而且曾经呢获了很多的奖啊，而且演出了很多的剧目，比如说《穆桂英挂帅》《绣花女传奇》，还有《风流才子》中的秋香，还有秦雪梅等等。我想对于北京的这个观众来讲呢，可能对豫剧还真是挺偏爱的，但是呢可能知道的这个豫剧的剧目呢并不是很多，大概可能也就知道什么朝阳沟啊、花木兰啊、这些，像其他刚才你说你曾经演过的这些剧目啊、可能就比较生疏了。 对。 另外呢，这个马红艳呢也是国家的这个二级演员， 对， 国家的二级演员，也获了很多的奖，也曾经的演出了像《秦香莲》啊、《花木兰》《大戏庄》，还有《断桥》《对花枪》等等。应该说呢，你们都岁数不大，但是呢，可以说是团里的这个骨干力量，而且通过剧目的磨练呢，也是越来越成熟了。这回呢，你们到北京来，这几个大的剧目呢，你们都是挑大梁，是不是心里也其实也有点紧张，面对北京的观众？ 是。 那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但是我感觉到我们还是有信心，也有信心把这个嵩山长侠一剧演好。 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吧， 尽你们的最大努力 啊。 实际上呢，我想说一点，就是这个在剧院里边啊，一般的情况下，现在好多了，大家都是这个提倡一颗菜啊，就是无论在舞台上你的角色大小，每个人都很重要，缺谁也不成。 对。 那么以往呢，可能对于这个 AB 角儿啊，它还是有一些讲究，谁都愿意当的 A 角儿是吧，这个 B 角儿呢可能还是在 A 角之后。那么你们两位合作的怎么样？ 我感觉现在是新时代，不要像过去那些老艺人那种思想，什么同行是冤家呀、我感觉到就是应该是和平竞争。再一个就是在下边也应该做团结好，做一个新时代的这个艺术工作者。 对对对对。这个应该说你们两个人呢，马刚行要大一些，应该说是大姐了。 我比他大。 这个马红艳要小一点、 对， 是个小妹啊。这个通过这个演长侠，其实也从长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是吧？ 对。 实际上我觉得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呢，也真的挺不容易的。 他和这个流行歌曲的一些演员相比，那真是没法比。刚才我们也聊到，你们应该说这个郑州市豫剧院呢，在当地来讲还是挺不错的。那么我所说的这个不错呢，比如说体现在这个工资上啊，应该说原你们那边的很多的文艺团体呢，都属于种种原因呢，可能连这个全工资都拿不到。但是呢，你们呢确实能够拿到全工资，而且呢，应该说和当地比呢还是不错。但是我听说你们的这个每场演出啊，非常的这个重头，但是呢，这么大的演出下来，以每个人尤其是主角拿的这个补助，真是，反正我是觉得很少，好像都不到100块钱。 哦，没有， 不到100块钱。 啊、对， 那么面对戏剧现在这种现状和你们所得到的这个待遇，你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想法没有？ 曾经有过，甚至自己也想下海，但是我的感受最深的是一次我曾经下过海。我后来看了三团的一个金瓶梅，就是我就是在那看，看完戏以后我自己回去又大哭了一场。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还是在舞台上，我还是从小苦爱艺术。就像我老师一样，对艺术就是戏比天高，就感觉到艺术就是我们的生命。 就说曾经自己也动摇过， 动摇过， 但是呢，通过这个实践以后，觉得自己的这个心思啊，还是在戏上。 对， 不管多么的清贫，后来都不在乎了，也耐得住寂寞了。那么说到这儿呢，这个马红艳呢，曾经有这样的感觉过吗？ 也有过。我也做过一段小生意 啊，后来又回来了。 后来又经过俺老师的那个那吧劝说和培养吧，我又重新走上了舞台。 就差一点，咱们豫剧界呢就缺少了两位骨干力量啊。好在是， 因为胡老师都曾经说过，戏就是我的命。这句话我们现在还一直都记着，就是说没有戏我就是没有什么意义，活着就没什么意义。就是这对我们的启发非常大。 是的，那么说到这儿呢，真是我为马刚良还有马红艳两位啊，能够重新的走上这个豫剧舞台，真的是特别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是祝愿呢，你们这次在3月5号长安大戏院演出的这个《松山长峡》能够非常的成功，也祝愿你们 A、B 角能够合作也非常愉快。好了，那么刚才呢，我们介绍了这个郑州市豫剧院，他们在3月5号呢，将演出的这个《松山长峡》的一些情况。那么刚才呢，两位主演呢也已经介绍过了。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这个推出我们这次节目的一个主角啊，这就是著名的豫剧演员。那么而且呢，也是这个郑州市豫剧院的院长，常香玉的弟子胡美玲，院长。胡院长您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同志们好。 对，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点听出来了，觉得怎么刚才介绍嘉宾的时候没有把我们的这个胡院长先介绍出来呢？实际上啊，胡院长呢正在参加这个北京的人大会。 对，刚才是我们的老书记李长春到我们河南团去看我们，晚上就是接见我们， 所以呢就是稍微的迟到了一点，所以刚才匆匆忙忙的就赶进了直播间，辛苦了。那么我想呢，现在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胡美玲院长应该说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因为这个胡美玲院长呢是不仅是著名的豫剧演员啊，同时呢他在全国，也就是1988年全国首届豫剧中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上呢，以当场亮分最高分的成绩呢荣获了最佳演员的第一名，而且呢曾经在天津日报呢等媒体呢将他誉为是今日中国之豫剧皇后啊，这个赞誉是相当高的。 这都是过去了是吧？当时那个那时候比赛不像现在呀，都有水分，那是就是表演完之后评委就在下边两分，请了全是全国的这些大腕，比方我的老师常香玉老师、陈素贞老师，都在下边。他们当评委也在下边打分，另外请了在那京剧界的好多这个京剧界的武生啊、台斗啊、老师们，还有山西的，还有那个全国各个剧中吧都有代表。当时 我老师在下边看我演出，这个大吉郎修路这一阵戏本身都是他给我派来，但是我在他的基础上按照我的条件吧增加了一些调整，但是老师看了戏后他给其他评委说，就我的徒弟打分，就其他的老师们给我打分，常老师因为都是本人的徒弟他都不再两分了，后来我问老师，我说我你看我改了好多，我老师他说常老师这句话直到现在我都没忘，他说你应该按照你的自身条件把戏往前推进，后浪推前浪，向我这思，学我这生，学我了精气神，学我了对戏曲的发展的这种这精神，不能死学死板，那样都学死了，就是向我的死，学我的生，这常老师当时这一句名言我一直记到现在。当时天津日报登了个皇后什么，我看到之后人家给我记了一份，我笑了，我说什么皇后，我老师还健在，当时我说比我唱的好了中青年演员也有，我们各有千秋，我不能当皇后。第一呢，我感觉我还有需要，有好多地方向其他剧中啊我呢豫剧的姐妹们学习，另外我都感觉这是大家对我的一种爱戴的荣誉称号吧。当时我也感到压力非常大，特别到天津中国大剧院演出大剧装花木兰这两场戏的时候，人家那个天津日报拿着这个皇后这一个叫我看，我都感觉压力特别大。虽然是这个报纸上登了皇后，但是观众就按照这皇后看你是不是这样给这个名称相符， 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您。 对，我感觉压力特别大，所以说我都把这个压力当成动力，我只有把戏演得更好，对得起这个称号。但是到现在我始终我不让别人这样叫，另外啊我都感觉一无止境，我们同行了包括我的徒弟现在有了都好多都超过了自己，我成天给我的学生们这样说，不想超过老师的学生都不是好学生，应该后浪推前浪，学生应该超过老师。 哎呀，真是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发生的事情您现在还是依然记忆犹新啊，比如那次这个大奖赛的一些情况。 哎，对对。 那么这个胡美玲院长呢，您不仅的这个戏演得好啊，同时呢您现在又担任了郑州市豫剧院的院长，应该说对您来讲的这个担子是特别的重啊。那您现在这个演出的机会还依然是那么多吗？ 现在不像过去那么多了。第一呢，一个院长的责任和任务为重。当院长首先是一种责任，应该把豫剧院给干好，那个办好，把豫剧院的这批青年人不是一个是一批，要推向舞台，要叫他们将来崭露头角。另外呢，要把豫剧院整个大家的生活提高上去。所以我感觉这几年吧，我的精力主要花费到这给大家办一些实事吧。作为院长吧，我感觉刚才我都说了，首先的责任是给大家多办实事，又是党员，另外呢，在演出这方面相应的就少了，因为一个人精力必然有限，所以我都感觉我在舞台上，我也一会儿看到他们练功啊，我也很想练功。有时候我感到拍戏练功都是一种享受了。我说呀，我都很想回到过去我那样，但是现在好像是个套子一定拉上了，卸得很难。但是我都想了，我最近我也有个规划，哎，我想了讲不久了将来，把这个院的这个担子了，写给我们的青年人，这舞台上这个阵地呢让给青年人，作为老兵吧，也算是一段了这个历程了吧。但是现在我们豫剧院非常好，豫剧院现在我们在河南省是唯一的一个全工单位，我们一年开13个月的工资，过去每一年到年底了奖励个100、200，大家都可高兴。现在你只要不迟到旷工，就基本上拿着你的原工资了。像刚亮啊红眼儿他们的工资都1000多2000多都可以再拿到这个原工资。另外呢，我们剧院现在由我们自己来排练阵地，由我们的演出阵地，现在疯狂电影院市政府给我们了，现在正在装修，如果装修好之后，将来我们都是生产基地工作基地，我们的将来的文化产业在这方面我们可以 与时俱进吧，同步发展，给大家了经济这方面都可以高活高上去了。 对，那么我想呢，咱们这个郑州市豫剧院呢，在您的带领下确实非常的有起色啊。我想您的这个员工们呢都会念您的好，但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可能由于呢您的戏演的少了，会有一些遗憾啊。 对， 我们也希望您呢在这个搞好院里的这个领导工作的同时呢，能够把更多的剧目啊，好的形象啊，再次带给喜欢您的一些观众朋友。嗯， 特别是这次来北京啊，第一场戏就是3月4号演唱牌名剧大集装。 嗯， 这个戏是我老师手把手教给我的。当时常老师给我拍这个戏的时候，老师要求非常严格。在常老师去世的时候，在回顾常老师艺术生涯的时候，有一个镜头就常阳玉老师跪在水泥地在教我跪步。这个镜头是原来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录到了，等播到这个镜头上的时候，我该上场了，我看到这，呀我哭了呀，我泣不成声，都唱不出来了，我都感觉呀，当时没有什么感觉，特别是我老师走了之后，我都感觉哎呀，老师当时教我那么苦心，跪到水泥地上教我，没有老师当时的苦心，也没有我拿梅花奖的那一刻，也没有我现在。所以说这次来演这个大集装，我不但我演，带了两个学生，一个是连德志，他是个男孩， 嗯， 但是这个男孩在下边非常优秀，阳刚之气，但是他扮起来这个黄桂英了，还那么秀娟，嗓子那么清脆漂亮。另外还有一个严红霞，哎，他也是我的徒弟，我带着他们两个演，他们两个演钟头，我在中间演修路一折，就两个钟头让给他们。另外这个任长夏这个戏呢，有我的两个学生，一个马刚亮、马红艳，他们两个扮演，他们两个扮相酷似任长夏，化妆也非常好看，也漂亮，他们年轻，嗓子也好。另外呢，这功力表演的过现代戏这个功力啊，说两话一般青年人不好掌握，他们掌握了恰到好处，很有分寸。另外第三场了，是我的折子戏专场，我也从艺50周年了。我在这个戏校到剧团现在48年，另外我在小时候跟着那个小草台班跑了有一年多，就是50周年了吧。这个有我的几折折子戏，一个是常老师教过了大集装绣楼一折，另外还有我们自创了新版白蛇传游湖和雷峰塔诀别这两场，一共是7场，其中有2场。最后呢是常老师当时给毛泽东主席啊演的那个战红轴，当时在怀仁堂演出这个战红轴的时候，唱到那个屠戮上公卖呀公卖，不准扰乱好百姓，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折是毛泽东在那个座位上站起来鼓掌，这个我就把这一折来重新编排了一下，这次那个在长安剧场展现给广大的观众。 嗯，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这个介绍了很多了，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对于我们这几个嘉宾已经非常熟悉了，尤其呢在北京啊有很多的河南地方的一些朋友在北京工作啊，那么我想呢他们真是可能特别想听到这个乡音，这次呢你们能够到北京来演出啊，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的难得。实际上在北京的这个河南人真的是很多，你们了解这个情况吗？ 知道，特别是河南人在北京就是做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老板也有很多，来这儿打工的这个盖房的这个民工也很多，另外了我们河南籍了在北京工作的其他那个厅局级啊部级级的很多河南老乡，在过去我在拿梅花奖的时候是在那个有个吉祥剧院，剧院在那里演出呢，哎呦，一打我们郑州市豫剧儿团，那一打那个名字底下都有鼓掌。我想了，这就是河南人，哎呀，看到我们这个河南，特别打出郑州市这几个字，河南人，河南这几个字，他感觉一种乡情，乡音，另外就是一种亲切感。好多年我这个团呢都没有进京，前年吧我们来这儿演的一台那个老子儿子弦子是获了全国5个亿，包括文化大奖，那时候我们就匆匆忙忙演了几场，是对内演出，没有公开的对观众像这样卖票，那是内部来领奖的时候演了演就走了。这次我们庞大的队伍带了这么多的戏，一会儿在两会期间 我相信啊，咱们的这个河南的老乡能可以到剧场里以饱眼福，咱这会是老腔老调，不失咱那豫剧的传统。另外呢，在两会期间来演出，也不单是展现我们河南的这豫剧的这个风采，更重要了，特别是松山唱下，是我们中华儿女的骄傲，展现我们河南人的形象，河南人的风采。 嗯，那应该说这次来京演出呢，这个选的剧目呢也是精心准备了啊。 对， 应该说是非常的精彩。好了，那么刚才呢我们说了很多了，下面呢大家就一起来收听这个胡美玲院长呢演唱的《花木兰》当中的一段吧。 刘大哥讲了话，你还骗谁？ 好了，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胡美玲院长的演唱的《谁说女子不如男》，这是这个花木兰当中的一段唱啊。我想喜欢豫剧的人呢可能都能哼上几句，大概就是这句。而且呢这个我知道呢咱们豫剧呢有几大派别啊，像这个阎丽品啊、马金凤啊、陈素贞啊、崔兰田还有常香玉呢，他们代表着豫剧五大名旦啊，不同的风格。那您学的实际上是常香玉常派了。 对对， 嗯，这个刚才我跟我们的编辑沈阳昌还说，就觉得好像还真的很像，很像这个常香玉的常派的这个风格。但实际上，您在尊常派的同时呢，又跟其他的派别呢，学习过是吗？ 对，那个像马金凤老师，他原来在郑州那个独领节主的时候，我去跟他学过，去学那个他那个鼻音，他说穆桂英我在家，我家住在山安东，他那个鼻音特别好，我去跟他学过鼻音。另外阎丽品老师我也跟他学过，阎老师当时那时候他可能。他的性格比较有点不像其他人那么开朗哈，他看着我演的胭脂，演的鬼门旦，当时去后台找我，他就说：“哎呀，这个小美玲嗓子演鬼门旦还是不错的。”他说：“这我收了这么多的徒弟，演鬼门旦都有点像少妇，不像这个少女。 嗯” 当时那时候我刚拜了常老师，那是我也跟着阎老师学了，虽然没有拜师吧，我也跟着阎老师学了。这个陈素贞老师呢，当时给我们团派那个叶寒言，当时我们反正是五六个人吧，都在那学穿衣裳啊、走错步啊，我的台话叫了那个扇子甩辫子，包括一脸女上的那甩辫子，都是跟着陈素贞老师学了。这些老师们都教过我，除了崔兰田老师，因为崔兰田老师第一我们乡里的居里远，第二这个崔派来给我的这个演的行当来距离有点远，崔派以悲剧为主，哎，这个但是我也非常喜欢。但是这个五大名旦，这五大流派吧，这四个老师都起码时候都教过我，但是这老师们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他们，特别是我的恩师常老师哈，给我拍了好多戏，一个是打鸡庄、花木兰，还有张洪州，断桥，这都是常香玉老师亲传给我的戏，现在我都好多这戏都已经传给我的弟子们了，这又传给了一代了。 真是曾经得到常香玉老师的真传哈、啊，把手的教，真是很难得。我知道您呢也是集百家之长啊，来丰富自己的艺术啊。所以说呢，这次在长安大戏院，咱们郑州市豫剧团的三场演出，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呢，可能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就是豫韵流芳胡美玲艺术生涯50周年专场这场演出呢，可能更加感兴趣，因为这是您整个的一个这个艺术生涯的一个总结嘛。而且在这次演出当中呢，不仅您自己上，您还要带着您的一些徒弟们上，而且这些徒弟好多都是获得梅花奖的。 对对，你像刚亮啊、马刚亮都是一级演员的，闫红霞都是一级演员，你像马红燕都是我们团的台主，还有耿荣，另外呢还有山东的。这次遗憾的是，台湾我还有个学生小杨玲，她怀孕了没有来，但是她很想来。这个为什么我要带入徒弟们演来？这就是展现了后浪推前浪，这就是豫剧后继有人。另外我还有个小徒弟才6岁， 哦，才6岁， 哎，他来唱红灯记的李天梅。因为这个红灯记呢是我从咱们京剧刘长玉大姐那里学到了，这个我给他移植成这个豫剧。现在我们豫剧可多人都学这个红灯记，特别是今年在李元春打擂，有4-5个这个擂主都是在那儿唱了这一段。当时我这个红灯记我想了，大家也比较熟悉都是京剧哈，但是河南人呢都喜欢这个豫剧。但是在这点我也非常感谢常玉大姐，他们在说莲花在这个为我们这个舞台上这现代戏也做出了贡献。另外我们河南特别是常老师，当时我们两个同台演出红灯记，常香玉老师演李奶奶，我演铁妹，当时就在74年 三月份到四月份我们两次进京演出，当时也特别的轰动，特别是我们的河南老乡一看到常老师一撂门脸诗意黄昏一唱都是捧头号。当时常老师演李奶奶演的也是特别的成功。 嗯，那说到这个红灯记啊，我们正好有一版是这个熊美玲院长的演唱的这个红灯记、 哦、 这样的咱们放一放让大家听一听您唱的红灯记、 哦、你们是为什么死的我都明白了，我要继承你们的意志，我要做红灯的继承人。你爹妈一定要送到鬼山，血海腥臭一定要报。就删啊就删，你抓你放，虽由不得我，只要你爹妈，可就由不得你。 那么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胡美玲院长呢他演唱的现代戏红灯记啊，豫剧红灯记。哎呀真是听完了很过瘾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现代这个豫剧和传统的还是不大一样啊，这调门就很高，是假声也非常多。 这是降一调 啊、嗯、所以这个 唱起来其实也挺费劲的啊。 哎，对， 一场演出下来也够累的。 哎、就比较那个命量， 嗯 嗯，高昂， 高高昂、 哎， 对。那么今天呢，除了胡美玲院长啊，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嘉宾，一个是马刚良，另外一位是马红艳，两位啊。那么有遗憾的是，你们两个没有把唱段拿来，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听不到你们俩的唱。没关系，实际上呢，他们俩呢在长安大戏院3月5号都分别呢将演出《嵩山长峡》当中的人长峡，朋友们呢可以欣赏到他们精彩的演出。另外呢，在6号在玉韵流芳啊、胡美玲艺术生涯50周年专场演晚会当中呢，马刚良还有马红艳呢都有精彩的演唱，跟老师一起来表演。嗯，实际上这个一提到马刚良啊，我老以为是个男名儿，没想到安在一个这个姑娘身上啊，很有意思。这样吧，两位学生来谈谈你们眼中的院长啊、同时又是你们的老师哎、或者说在老师呢艺术生涯50周年之际，想跟老师说一些什么？ 我重新祝愿我的老师这一次来北京为两会演出成功。我也是他的学生马红艳。 嗯，那就是马刚良了。这个平时老师给你们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老师给我们的印象是很敬业，对艺术要求比较严。 嗯嗯。 再一个，老师是一个有本事的老师，我感觉到。因为什么嘛，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开工资都是70%，还有团里边很多福利啊都得不到，在我老师就是执政以后给就是以前我们是两个团，后来合成一个团了嘛，合成一个团，老师就是给我们搞了很多福利，比方说车还有工资问题。但这离不开这个市政府市委对我们支持，那老师主要很辛勤，老师辛勤的去给我们跑啊，去给我们，老师说我在这有生之年啊，就是说我一个是把你们培养好，就是再一个我就是要干一些实事儿，给你们大家搞的福利，让你们能够在这个团里边感觉到像家一样，能够就是能够安心，能够敬业，能够把我们的艺术发扬光大下去。 对，这不仅呢跟老师学戏，同时呢还跟老师学怎么去做人。 对， 啊、实际这都是相应相辅相成的。 嗯， 这个我们团的这些青年人呢，刚才他们提到了，他们都有孩子，甚至像刚亮啊，他的孩子还有病。他的经济负担非常重，但是他们还在艺术上，刚才说了，他们很想去做生意去挣大钱，但是也走出去过，但是总是想了还舍不掉，拉不掉，还、 舍不掉这个豫剧艺术、 对，拉不下来这个豫剧的这一块舞台吧。就是他们现在，我感觉这个青年人这种精神我也非常感动。他们年轻漂亮，他们在社会上完全可以挣大钱。其他的人能挣钱，他们不赐予他们，但是他们按耐住自己的清贫来为我们的戏剧事业在舞台上这样去耕耘，去埋埋无的在苦练在演出，虽然是一晚上挣的钱，他们这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够他们家的生活。但是有时候我感到，所以说我作为院长吧，作为他们的老师，我没有理由不给他们往好处带，应该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在这里呢，我也祝愿我的学生们啊，你们笔呢一定像常老师教给我们的细笔天大，我们要做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另外呢，现在我们争取将来我们豫剧院办好了之后啊，我们剧场盖好之后，我们多拍出来高质量的戏。这是良性循环。我们现在的戏价都比过去高，过去我们演一场戏2000-3000，现在我们演一场都是7000-8000，甚至3万，有了2万。我们在天津演出一场是3万，所以说我们有好的剧目，观众来看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戏价抬上去了，你们的收入也就提高了。这在这里呢，我也祝愿我的学生啊，你们一定啊刻苦的去练功，去锤炼自己，拿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本事在舞台上多展现， 你们的艺术风采。 嗯，确实，这个胡美玲院长呢，不仅戏好啊，同时呢，人也好，而且呢，位于这个豫剧的发展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我知道咱们剧团呢，经常到这个农村啊、乡下去演出。胡美玲院长呢，曾经在下乡演出的时候呢，发现了几个家境贫寒却对戏曲呢非常痴迷的孩子，他呢不忍耽误了这些好苗子，于是就收养了他们，并给予了他们健康成长的好环境。那很多的河南观众呢，因此被深深的感动了。其实像这样的事迹非常多。 那几个小孩呢，是我在太监随着团省委去那儿三下乡，送科技送文化下乡。那几个孩子在后台住着，他们演出，我们在前边演出，他们给后边那练那个翻那个跟头。但是我感觉这几个孩子长得也不错，翻跟头也挺好了。但是我感觉他们睡的床连个床板都没，都弄了棍儿支着。我说那要是棍儿一弄，那一会儿小孩那是不是都掉下去了？他说不会，他说我们那棍儿都是钉死了。但是我一掀开他们的锅，喝的都是那黄糊涂，吃了馍没有菜，都是倒了那咸菜。因为太前嘛，是我们河南最穷的一个县，最边缘的一个县。这几个孩子我一看也是个好苗子，我说那都上几年级了？他说我们不上学，就光唱戏。我说那你将来文盲艺术家，这将来可是不行啊。他说没有钱上学，他说我们来这儿学习，就是每人对点面，拿一点从家里拿点面来这儿对住，老师教我们就学习。我说你愿意到郑州去不愿意？他们说呀，那小脸都呀，都说愿意。当时几十个了，我也不可能都带回来，我也养活不住。后来我就从中挑了四个家庭比较困难，在学艺术这方面有点天赋的孩子，岳宗宝啊，还有那个他们这个还有那个高个的小天儿吧，他们这四个孩子带回来，后来都在我家住，我家吃。后来我妈每次做饭，那面条下一大锅，我妈累了，我妈说：“咦，看你弄这四个孩儿给老虎，都吃真多呀。”在我们家地板上住，这后来也不中男孩吧，他一天天的大，后来就搬到团了。搬到团里，我们团一出演出，给这四个孩子天天跟着我们里里拉。我说这也不中，他得学文化。后来我二人退休了，他在家没事，我说干脆你办个班吧，你办个班再招点学生，另外收点费，用他们来养活他们，这是办一个小戏班，将来毕了业后这一班看看是一个小青年团。我还说哎，这个创意不错。这谁知道呢，办的到第三年头上，我爱人得了肝癌去世了。这一去世，这些孩子现在还不到毕业时间，还有两年，他们五年毕业嘛。这没法办。这后来我儿子从上海回来，现在领着这些孩子，今年他们都该毕业了。他们现在都有了，都演的都非常好了。跟着我们团这次来上活，大家都说哎呀，这几个孩儿还真是不错了。现在他们毕了业以后，我想呢，他们将来在社会上能最起码顾住自己，他们都是艺术中专的，享受干部待遇。最起码他们在文化上没有成文盲艺术家，他们拿了是艺术中专，他们的文化考了都在80分以上。 哎呀，这些孩子呢，通过您的这个培育呢，也是一个转折，同时呢，也为这个豫剧啊后继有人培养了很多的好苗子啊。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对郑州豫剧院胡美玲院长以及马刚良、马红霞的采访录音。下面请听豫韵流芳胡美玲艺术生涯50周年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 今天晚上我们是在北京的长安大戏院，我们为大家奉献的是豫韵流芳胡美玲从艺50周年的专场演出。朋友们，大家都知道胡美玲呢是来自河南郑州市豫剧院的院长，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胡美玲呢是豫剧大师常香玉的得意弟子，多年来呢，胡美玲牢记恩师的教诲，戏比天大，可以说她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传承着豫剧艺术，并且培养着一代新人。从艺50周年的专场演出，我们说可以看成是一次汇报，一次总结。50年的汇报总结足够分量，也足够厚重，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崭新的开始，因为我们大家对艺术家还有期待。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建议在座的各位，让我们伸出热情的双手，我们用掌声预祝今天的专场演出成功，同时祝愿我们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艺术青春常在。谢谢大家。 好，亲爱的朋友们，刚才我讲过了，胡美玲呢是豫剧大师常香玉的得意弟子。那么提到常香玉大师呢，有人说他的第一个艺术高峰是考红，第二个艺术高峰是花木兰，第三个就是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奉献的大戏庄。确实大戏庄里面有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唱段，比如说婆母娘且息怒站在路口，恼恨爹爹心不正等等，可以说就是豫剧的咏叹调。今天呢为大家奉献的就是胡美玲首先带给大家的大戏庄。我们知道大戏庄里的主人公呢叫黄桂英，这个人物有悲有怨有恨更有爱，演好这个人物难度非常大，难就难在分寸的把握上。我们说过分的夸张不符合大家闺秀的身份，如果激情不够爆发力不足，又不足以说明黄桂英的大爱大恨。那么胡美玲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论从表演唱腔还是服装设计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根据自身的理解还有自身的条件对人物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那下面呢我们就用热情的掌声请出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为大家献上她的拿手好戏，也是大戏庄的重场戏《骷髅》，我们掌声欢迎。 Oh! 好，谢谢谢谢胡敏乐老师的精彩表演，谢谢谢谢。大家看到舞台上这个着装统一的这八位呢，都是胡敏乐老师的徒弟。好，我们再次谢谢胡老师的精彩表演，也谢谢这八位学生，谢谢。好，谢谢谢谢，八束鲜花代表了八份心意啊！谢谢胡老师，胡老师接下来还要赶装。好，谢谢胡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呢，胡美玲老师的这八位弟子将联合起来为大家演唱《长相遇》常派的代表剧目《红白花》，也就是《考红》《白蛇传》还有《花木兰》的精彩片段。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可叫谁来拦啊！ 心肝儿我有苦，哪里奔头怒断人，还送到你向前前，谁的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玉韵流芳》胡美玲艺术生涯50周年专场演出的上半部分，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再会。